Part 2. Choos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He. A. My. B. My. 二. A. 帮. B. 办. 三. A. 学. B. 写. 四. A. 忙. B. 长. 五. A. 见面. B. 前面. 六. A. 七点. B. 几点. 七. A. 上课. B. 下课. 八. A. 可是. B. 有事. 九. A. 最近. B. 附近. 十. A. 一起. B. 自己。